乐卫记第十一章。上主训示梅瑟和亚郎说，你们应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地上的一切走兽中，你们可吃的兽类如下：凡走兽中有偶蹄、有趾及反足的，你们都可以吃。但在反足或有偶蹄的走兽中，你们不可吃的是骆驼，因为骆驼虽反足，但偶蹄无趾，对你们仍是不洁的。眼里它虽反足，但偶蹄无趾，对你们仍是不洁的。兔子虽然反足，偶蹄无趾，对你们仍是不洁的。猪它虽然有偶蹄，蹄虽有趾，但不反足，对你们仍是不洁的。这些走兽的肉你们不可吃，它们的尸体也不可触摸，因为对你们都是不洁的。水族中你们可吃的如下：凡是水中有鳍有鳞的，不论是海里的或河里的，都可以吃。但凡在水中软动和在水中生存的生物，若没有鳍和鳞，不论是海里或河里的，都是你们所当憎恶的。这些水族都是你们所当憎恶的，他们的肉不可吃，他们的尸体你们当视为可憎恶之物。水族中凡没有鳍和鳞的，都是你们所当憎恶的。飞禽中你们应视为可憎而不可吃的，应视为可憎之物的是鹰、鳄、鹫、鸢及隼之类。凡乌鸦之类、鸵鸟、夜鹰、海鸥和苍鹰之类、小鸮、鸬鹚和鸱鸠、白鹭、唐鹅和白鹫、观鹿类、戴胜和蝙蝠，凡是有翅、四足爬行的昆虫，都是你们所当憎恶的。但在有翅、四足爬行的昆虫中，凡有脚以外还有大腿，在地上能跳的，你们可以吃。你们可吃的是飞蝗之类、蚱蜢之类、蟋蟀之类和螽斯之类。其他凡有翅、四足爬行的昆虫，都是你们所当憎恶的。遇到以下的光景，也能使你们不洁。凡触摸这些昆虫尸体的人，直到晚上不洁。凡移动他们尸体的人，应洗涤自己的衣服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凡有偶蹄而无趾的，或不反足的走兽，为你们都是不洁的。谁触摸了，就染上不洁。一切四足动物中，凡用脚掌行走的，为你们都是不洁的。谁触摸了他们的尸体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谁移动了他们的尸体，应洗涤自己的衣服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这些动物为你们都是不洁的。在地上爬行的动物中，为你们不洁的是鼹鼠、老鼠和蜥蜴之类、壁虎、壁蚁、蛇鹫母、乌龟和羚鼬，这些爬行的动物为你们都是不洁的。它们死后谁触摸了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其中死了的掉在什么物件上，不论是木器或衣服或皮具或囊袋，凡能用的器具，即成为不洁，应放入水中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 以后才算洁净。一切陶器，如有他们中一个掉在里面，里面所有的一切即成为不洁。陶器应该打破，如里面的水滴在任何食物上，食物即成为不洁的。在这种陶器内装了任何饮料，饮料也成为不洁的。他们的尸体无论掉在什么东西上，那东西即成为不洁的。布居、炉或灶都应打碎，因为是不洁的，你们也应视为不洁。水泉和蓄水池虽是洁净的，但是那接触尸体的即成为不洁。如果他们中一个尸体掉在要播种的种子上，种子仍是洁净的。但若种子已浸了水，而尸体掉在上面，这种子对你们变成了不洁的。若你们可吃的一只走兽死了，谁触摸了他的尸体，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谁吃了这尸体的肉，应洗涤自己的衣服，并且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谁移动了这尸体，也应洗涤自己的衣服，而且直到晚上是不洁的。凡地上的爬虫都是当憎恶的，都不可吃。不论是用腹部爬行的，或用四足爬行的，或多足的，凡是地上的爬虫，你们都不可吃，因为都是可憎恶的。你们不要因任何爬虫而使你们成为可憎恶的，你们不要因他们而成为不洁的，或染上不洁，因为我上主是你们的天主，你们该表现为圣洁的，你们应是圣的，因为我是圣的。你们不要因地上的任何爬虫而使自己成为不洁的，因为是我上主领你们由埃及地上来，为做你们的天主，你们应是圣的，因为我是圣的。以上是有关走兽飞禽、一切水中游行和地上一切爬行动物的法律，以便分别洁与不洁、可吃与不可吃的生物。